嘿、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啊，最近呢也是疫情泛滥啊，很多朋友都被憋在家里，而且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吧。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我们该怎么熬过去呢？有没有哪件事或者人能够给我们动力和希望呢？ 确实啊，最近这些天来，就2020年刚一开始就让我们遭遇了这么一件事情嘛，每个人 当头一棒。 对啊，一大早晨每天看着那些新增啊还有疑似病例数的增加，真的是心中就很难过很压抑。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讲哪些事情和人会曾经给你带来无限的动力和希望，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阳光吧，裂缝中的阳光。 对，能让大家多一些这个抵抗寒冷和黑暗的力量，是吧？ 嗯，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也是王力宏啊最新创作的一首，为我们抗战疫情，做的一首歌啊，叫做《坚信爱会赢》。 对，王力宏真的是他特别积极的写一些公益歌曲嘛。我记得之前咱们国家遭遇地震啊，又或者是其他扶贫项目的时候，他都曾经创作过很多的公益歌曲。那这一次呢，武汉遭遇这个灾情，他也是写了这么一首歌，邀请了圈内的好友啊，大家一起合唱，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首歌中感受到那种想要给大家带来的力量。 嗯，也是一个很有这个公德心、很有责任感的一个艺人啊。 是的，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朋友叫做你很爱自己，他说呢，酷我调频的存在让我一个人孤独的三年不怕黑，不怕一个人，感谢萱草和莫大人。这是感谢我们的一个留言啊， 感觉到很温暖， 我们曾给你力量。 对，谢谢各位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正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才让我们有这份动力和勇气来继续坚持我们的这份事业。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源源不断的带给大家勇气和温暖。 嗯，坚信有爱就会赢，你有多痛我就多痛心，有难一起扛，共分担才更坚强，风雨中凝聚民族的力量， 我们坚信 你有多痛我就多痛心， 有难一起扛，共分担才更坚强， 风雨中邻居 第二首歌了，来自于李荣浩的《同根》。 这首歌也是他刚刚啊在微博上公开的发布，说自己为这次咱们国家的灾难啊写了这么一首歌，就是特地创作的。 嗯，希望大家好好听一听这首歌啊。 抱着新闻有多几个生成论，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 圆月小猫他说呢，科比说，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想是什么让你当初走到了这里。哦，这是科比曾经的一句话给过你感动啊，曼巴精神嘛。其实前段时间这个科比突然去世了，因为这个空难。也是一个2020年刚开始的一个噩耗吧。 对， 那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还在梦里呢。 对，我那天早晨我记得我还醒蛮早的，我7点多就醒了嘛，然后就打开热搜我都懵了，我说怎么回事呢，就觉得最近是到底这个日子每天过的是梦吗，还是就有点分不清了。当时看到一条评论，因为他那个消息是我记得是半夜3点半左右出来的嘛，然后就有一个评论说 4点左右嘛， 对，无法想象明天一早起床那些男生朋友们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啊，当时就觉得真的很难过了， 就是你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就感觉是自己的信仰崩塌了，然后死掉了那种感觉。 对， 就万万没想到，就绝对不可能的事儿会发生。 就科比嘛，他刚退役吧，因为虽然我不是很关注篮球界，但是我肯定也能听说过这号人物，也能知道他的 知道这个人。 对呀，刚退役，就是我觉得正是要开始享受自己人生的时候，突然间来了这么一下，真的搁谁身上的都受不了。 很可惜，很可惜。 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事迹，撑着还能呼吸。 如熙他说的朱一龙白宇啊，那他说的是他自己的偶像啊，因为喜欢那个闪闪发光的人而成为了更好的自己。2018年的夏天很特别，我们会永远记得，不会忘记。感谢相遇，他们让我明白，人一辈子要为自己的热爱献身一次，才不白走这么一趟。以真心换真心，用你不变的初心去应对万变的现实，总有一天会有成千上万的真心与你回应的。是这两个人的这个真爱粉啊。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偶像啊明星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是可以给一些粉丝一些 榜样 正能量，还有就是指引人生的这种道路的，就是并不是说追星就一定是脑残，相反我觉得你正确的追星的话真的会为你的人生带来一些勇气，能够从明星的身上学到一些积极的一些方式方法。 对。 可每当一方伤困，陪你走陪着你撑，这脚步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之恨同根。 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我觉得很贴合今天这个主题啊。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 林果酱林果，他说呢，是房贷车贷给我无限的动力和希望，后面加了三个捂脸哭的表情，太真实了。 对。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嘛，因为这个房价和这个车子确实是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两座大山啊，必须要面对的事儿。 对，我还想说的就是你看我们经过这一次灾难吧，那我们现在各个岗位它这个恢复工作的时间也不一定，对吧？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所以真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咱们都可能会度过一段比较困难的时期，希望大家能够咬牙坚持熬过去，熬过去一定会等到春天的降临的。 对对对，斯威乔木，这是一个动漫人物啊。他说呢，有一位初期吊车尾的少年，梦想成为火影，后期呢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他实现了自己对同伴的诺言，以嘴遁之术和不懈的努力，最终把自己的叛忍兄弟成功带了回来。所以你们猜到他是谁了吗？ 啊，是谁呢？ 应该说的是鸣人吧？你没有看过这部动漫吗？ 我没看，但我知道鸣人很出名的，但是我没看过，连续看过这部动漫。 等你的这个孩子长大一点之后就会看了。 再讲一个，他也有一样的感慨，他叫做一半小豆芽。他说是漩涡鸣人呢，一定要拥有姓名，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每次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想到他说到做到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就还能够再坚持坚持。 嗯，对对，确实是，真的是一个吊车尾的这个小朋友，慢慢的成长为一个拯救世界的大英雄，确实是我们很多普通人、普通孩子心目中的一个榜样吧，就真的是像一个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这个平凡的童年，平凡的成长之路。 我发现日本动漫中啊，有很多这种很励志很热血的形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什么足球小子，还足球小将来着 啊， 还有什么网球什么， 啊，对对对，很多的。 对，他有很多这种都是那种 灌篮高手啊， 对，灌篮高手也是樱木花道嘛，就是有很多那种从一开始白目，很白目的那种人物，然后一点点努力训练啊，刻苦学习，哎，终于成为一个大神。我觉得这点确实挺不错的，给了我们很多的人一些希望，还有就是人生的鼓励，很热血。 嗯，对。不如就勇敢打破生命中的裂缝，阳光就逐渐洒满了记忆中。咱们就用下面这首歌呢送给这样的人吧。无名之辈，来自汪苏泷的一首歌。其实我们每个人最早都是无名之辈，都是靠我们一点点的努力，不管是曼巴精神啊，还是鸣人的精神啊，还是各种各样的精神，我们都从一个咸鱼慢慢的翻身了，然后慢慢的从一个无名之辈变得有了在自己领域中的一些名气或者是地位。这就是我们努力下去的动力，是不是？ 对，我忽然想到那个成语叫笨鸟先飞，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身上没有太多的压力，没有太多那种名誉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后，你反而可能飞得更轻松更自在一点，对吧？所以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大的，相信自己就好了。 对，努力吧。再来分享一个这个妈妈的心声啊，她叫做多拉来来。她说呢，以前生活可能没什么目的，自从有了我家宝贝儿，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有了生活的目标和动力了。我希望能给她更好的生活，希望让她的童年更快乐，再苦再累都值得，可能这就是妈妈的本能吧。 嗯， 妈妈真的很伟大， 确实是。对，为母则刚嘛，做了父母之后才知道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是真的很有道理的。 你抬头 指尖寻找爱的光线，阴霾绵延触碰蓝天，想淹没炙热瞬间，穿过这片幽暗的海，还给明天一场痛快，黑暗中寂静的等待，渺小的梦终会盛开，这一个愤怒的疯狂的无名之辈，执着的刚强的不知后退，坚持着对抗着心中所对，分身也不下跪，卑微的骄傲的我的同类，眼神里不灭的生的光辉，是不做我们世界的积累，虽故又何可为， 下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的《我的梦》。 嗯，一首关于梦想的歌啊。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也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 犬来不慌啊，他也是分享他的偶像的啊，他说是 SING 女团啊，这个团队的歌我听过、 啊、 对，挺好听的。他说带我走出了失恋后的抑郁，认识了这群积极向上不忘初心的小姐姐们，感谢他们在我心中灰暗的时候给我带来光明，这就是一种偶像的力量吧。 嗯，对，说的是 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 这个朋友他叫做陈埃，他说呢，初中的男同桌曾经是我最好的竞争对手，每次考试总是我第一他第二，但是互相都在暗暗的较着劲儿，我也偷偷的喜欢他。后来上高中，我们没有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也偶尔互相联系。高中里学校的同学都很强，我又离家很远，寄宿在学校，压力非常大。是他一直都在暗暗的激励自己，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努力的动力。真的很感谢他。 嗯，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啊。就是，怎么说呢？亦敌亦友，既是竞争对手，又是自己喜欢的男生。然后，在这种彼此竞争和鼓励下，慢慢的让自己。挺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然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对，我觉得人生路上能够遇到这么一个人恰当的出现，真的是一种福气吧。因为你有的时候很难会遇到这么一个好的契机、嗯、遇到一个那么合适的人，他的出现仿佛是一盏明灯一样，就是监督着你，提醒着你不要掉队，不要泄气，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嗯，其实有的时候人生的路上，不管是哪个阶段啊，都会遇到一些竞争对手，或者是说你自认为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嗯、 然后你们两个在互相较劲儿的过程中，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优秀， 对， 可能比你一个人努力的时候要进步的更多。 反垄断嘛，垄断的话其实是会让人落后的就有竞争才有进步嘛。嗯， 对，有道理。 最后一首呢，来自于张杰的《逆战》，一首很鼓舞人心、鼓舞士气的歌，送给大家。 对，很好听的一首歌。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 这个朋友他叫大侠如影随行，他说呢，我觉得爱情的力量啊真的很大。刚毕业正迷茫着的自己呢，到了一家小公司做硬件开发，后来呢遇到他想结婚，但自己什么都没有。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要失去他了。那个中午我想了很多办法，以前不愿意做的和不愿意学的都主动去做了，现在已经计划好一切了，静待今年的春暖花开。 嗯，希望能够实现你的愿望。It's 菲菲娜，她说呢，那就是我的大学老师吧，他总是很认可我，这对不自信的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是他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潜力。有的时候真的是别人的鼓励和夸奖就会变成你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所以要多夸夸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学生。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 Summer Snow 他说呢，我男朋友呢，我明哥，高三一起努力，一种潜在的动力，虽然最后不在一个学校，经历着异地恋，但也是很棒。去年12月份一起奋斗考研，相互鼓励，共同进步，马上要出成绩了，希望有好的结果。不过呢，无论如何一起向前走总是好的、加油。嗯，希望你和你的明哥都能够金榜题名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我是王海清同学呀，他说呢，是初中最后的前桌吧，一直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帮我，愿意耐心的给我讲任何一道题，也是因为我们想一起上同一个高中，继续做同学，我才有动力考上现在的高中呀，真的挺好的。 嗯， 这个感觉特别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啊。 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这一次的疫情呢，四面八方的人自发的捐助物资，老的少的，海外的国内的，各城市各村子的严格把控，让我相信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一定能赢。我爱你中国，我的母亲，加油。 嗯，加油吧。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想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能够多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一些鼓励，然后让大家、挺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之后呢就是春暖花开的2020年了。 对，因为现在每天刷微博看到热搜那些嘛关键字，哎呀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件好事儿似的，就没有一个新闻能够看进去让人开心的。希望在这种时刻，我们的这期节目能够成为一场有点像春雨一样、能够就是滋润一下你的比较焦灼的心房。今天正好是立春、我们录节目这天是立春，希望这个我们能够再熬一熬、坚持一下，相信春天就在前方。 今天是立春啊，是不是应该吃春饼了？ 对啊，春饼然后包点那种蔬菜啊、或土豆丝什么的吃下去。 哦，不行，我今晚要吃，我都忘了，就是现在都过得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了，不知道周几，不知道几月几号，不知道农历是什么日子。 对，确实是，还是不过还是希望这种状态能够尽早结束吧，大家能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岗位去、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转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真的才能够就是能够还得起房贷啊车贷，能够真的开心快乐，对吧？要不然我们 对日子才更好嘛。 是的是的，我每天都在焦灼这件事情、 真的是你知道吗，就是每天闲着反而心里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特别对未来、产生了一种迷茫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未来会去向何方，这种感觉还挺不踏实的。 对，有这么一段让自己静下来的时间，多想想也挺好的，当你想明白了就去做吧、对，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撸起胳膊就使劲干、对， 努力吧，对，撸起胳膊加油干。 嗯，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说了很多其实已经超时了，但是呢也是希望多给一些互相鼓励的话吧，不光是给大家也给我们彼此，希望在大家都能够互相鼓励，互相有力量，继续坚持下去。我们节目的话题征集呢每周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呢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 嗯，对， 期待你的留言。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嗯，拜拜。